我说就是那个好想你好想你，他唱半天他说不是那个品牌吗，我说不，人家原曲是叫好想你哈。但这首歌在网上真的很红，而且有人专门统计过说好想你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好想你三个字一共出现了55次，已经被收录为如何把作文写到800字的主题曲。就因为出过很多次，你自己在唱的过程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唱过这么多遍了会有厌烦的感觉吗？还是每次唱都会感觉说有青春洋溢的，有打动到大家这种感觉？ 还好哎，因为现在我多数唱吧，然后很多是商演还是怎样，都是会就是和台下互动，然后我也自己不用唱那么多次，就大家一起唱这样， 就很带动气氛。 对啊， 因为前两天11月9号，朱祖爱是刚刚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有新专辑的一些内容的发布，包括在现场也有大家的一起大合唱的这个画面。我看现场的这个视频资料，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做这样的活动，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的观众热情吗？ 热情啊，而且很多我的粉丝都是从远赴而来，然后特地来就是给我打气，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媒体朋友们，然后都很照顾我，然后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live 的和团一起这样子之前都是唱卡拉， 对，之前录好，现在唱现场的版本。 对，然后现在都是就是有 band 帮我伴奏，我就觉得说这第一次跟乐团一起合作。 对，那你觉得唱现场跟唱录音室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吗？因为我觉得你还蛮顺，就听起来是很甜美的那种风格，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会理解为这种歌曲稍微好唱一点，不会在录音室里面录很多遍吧？ 不会，我的歌都还蛮快的。对， 就听起来你的歌都很快乐， 45分钟， 最多45分钟就录完了。 哇，那真的是20分钟。 你再提到好想你这首歌吧，因为确实很火，很多人都翻唱过，包括其实包括你名字的这个渊源就四叶草嘛，然后 TFBOYS 也翻唱过，他们的粉丝也叫四叶草，这你知道吧？ 知道啊。 对，那你知道之后会觉得说哎真的很巧吗？还是说你也有在粉他们？ 啊，我也是一个四叶草，所以无所谓。 啊，你也是一个四叶草。 对对对，不过这个名字很多人误会说是我是 TFBOYS 粉丝，所以才偷用这样的名字。 啊，我作证你比较早，因为我关注你早一些。 我13岁就取了这个，大概7年前。 对，那就问一下7年前为什么要叫四叶草呢？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网络上的一个名字，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要给自己取一个网络艺名，然后那时候就也不知道取什么，然后可是那时候也是有一个网红，然后他的名字是大概有什么花的之类的，所以我想说应该还蛮有应该可以成，所以我想说抄袭他可是又不要太明显，所以我就来个反义词，就来个草。 他说花我就是草。 对，我刚好又喜欢绿色啦，然后也喜欢想说要有很幸运的感觉，就想到了四叶草。 是，我蛮喜欢这个名字的，特别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那种四叶草的吊坠，就感觉很可爱。确实喜欢绿色，今天也穿了绿色的这个卫衣来，然后我们两个今天红配绿，背景待会再切换一下黄色，就真的很全面。是，但这首歌哈，我一直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也很好奇，就一直在念好想你好想你，就那一段是真的真的好想你，还有一段是鼓励鼓励好想你，一直西北西北好想你，就这个鼓励鼓励跟西北西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只是自己发出来的音， 够力是很非常的意思，就很给力，够就很足够的力， 够力够力很想，够力够力很想你。 对， 那西北西北的 西北侠福建话也是非常的意思 啊，这个是 方言，就是你西北漂亮，就是你非常漂亮， 就是够力跟西北都是说非常的意思，真的那么喜欢啊！但是现在有好多人都已经拿这个当甜蜜告白歌曲了，每次听到了之后都会觉得说，哎呀，就是有很青春、很洋溢的感觉。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皮西皮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皮西皮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那其实现在朱主爱坐在我旁边，她也就是一个刚刚满20岁的女生。就之前包括我走红的时候，一直是十几岁的一个状态，就这样一种青春的状态。你是怎样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走这个路线，还是说也有寻求一些改变和突破？ 比如说吧，我这次这张新专辑就有7首是我自己的创作，然后其实这个专辑创作有一些是17岁就写好跟录好，有一些是20今年才写好跟做好的。所以其实我之前还在递 demo 给我自己做人的时候，其实也还有很多不同的曲风跟风格。然后可是我们打算就是还是先延续好想你这样的风格，因为感觉说我20岁是最适合的一个时候来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跟这种轻松开心单纯的感觉，我觉得是最有说服力的年龄。 对，就什么样的年纪传递什么样的状态出来，自己本身的形象也跟歌曲非常贴。对，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网络上听到了，大家也都好评挺多的，阿娘威，然后这个也是带一点方言的意思，是吗？ 对，阿娘威就是一种感叹的意思，就是哎这样，哎呦喂啊， 哎呦喂，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首歌可能讲的是所有的女生都会遇到的烦心事儿。尽管现在朱主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她真的好瘦啊，今天北京风很大，很担心她被刮跑，但是讲的是自己减肥的事情。 对，因为前阵子有变胖了一些，现在是比较瘦的状态，然后就是对了，网络以前，然后跟现在出道当发片歌手。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东西需要去解释跟牺牲，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写进去，也为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女生为了减肥所烦恼的事情都夸张化的写进去，这种抱怨的心情了。不过还是正能量的，想跟大家就是说爱美是可以的，但是要爱的就是非常健康，也要爱的快乐。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说最大的一个特质，我跟你一样，就是无饭不欢，就不吃主食感觉自己就没有吃饭。 对， 他们这种体质就真的很容易胖。所以你都花了哪些招数来减肥？ 就是真的是戒掉淀粉， 就戒掉淀粉，完全不吃。 也可以吃，可是就是要很少，然后7点以后尽量就不要吃。 就是还是以控制饮食， 对，有加锻炼，要健身， 有加健身， 一定要健身。 那你平时健身的项目都是什么？会举铁吗？ 我会先就如果你先比较觉得自己比较水肿、比较胖，就先要一定要做有氧运动，至少要30分钟以上， 就跑步啊、游泳这种。 对，有氧对，然后就是。这个做完了以后一定要就是就看你自己想说哪一些部分。对，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节食，你瘦了会瘦得很憔悴。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就发现单纯节食下来的人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变不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说追求美的这个本质有点背道而驰哈。那刚刚有提到说现在就是还是要延续之前好想你这样一种风格，包括安良威这首歌出来了之后，很多人也会质疑说哎，会不会就觉得因为那首歌火了之后，所以这首歌就要故意的往那首歌去靠，两首歌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好像感觉曲调什么的也都很像。 其实它一个是比较就是轻松的慢歌，然后这一个阿娘为他的曲风有一点不同，他是有点半雷鬼跟还有纯民谣，很民谣的一首歌曲，所以在编曲上面大家可能感觉会是相似的，可是在音乐上面其实它有一些不同。 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加了一些新的风格进去。 墨镜里的女孩真的美，但为何老摆着无我脸，而嘴比昨天胖了一点，一定是去年吃的饭造的孽。安呀喂，头发到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安呀喂，别让你娘 的马甲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最有美乐是眼线，不小心笑开天，眼角多一条线，要躲过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啊娘。身短短那几十年，回头一看你都在初恋，阿妈说年轻就是本钱，你却把钱统统拿去爱针线，哎呀喂，哎，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哎呀喂，哎呀 提的是之前的时候你有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盖世英雄》， 嗯， 你就很好奇说，哎，是怎么样跟力宏结缘，成为他战队的一员的？ 因为那时候《好想你》出来的时候吧，然后就接到了节目组的邀约，然后就是说想邀请我，力宏老师想邀请我进他的战队。 嗯，第一次亮相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穿着那个粉白格子的裙子，特别惊艳的出现在一个主打电音的音乐节目的舞台上，那次改编确实很成功。 嗯， 而且在《好想你》出来之后，大家终于对上号了，说哦，原来我听的那首歌曲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唱的。但第二场的时候，直接话锋一转，就来唱了《天黑黑》，这是当时就是说节目组的考量，还是你自己想要的？ 我觉得都有吧。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哎，前面都是这样子比较类似的风格，然后想要说让大家看更多面的我一些，对，所以就选择了《天黑黑》这首歌曲。天黑黑这首歌也是我提供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就很喜欢听这首歌， 嗯， 然后就是妈妈也会唱给我听，那个TOO的那个缘分。 嗯， 对对对， 是。那力宏有给一些什么建议吗？在现场唱他很感动的样子？ 就是他也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就是一直要我跟我说放轻松，要就是好好享受舞台就好了。嗯，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喉，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在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人，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 但还有一首歌曲啊，相对比较冷门一些，这首歌叫做《女中集锦》。嗯，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你觉得他喜欢他的点在哪？ 就是我妈妈的年代的歌曲，就是还蛮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就是小时候的时候，父母妈妈都会就是哼给我听，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啊。来做一个改编，因为这一次的节目主要是改编 remix 嘛，所以我们尽量会把旧的东西啊，可能给它翻新来做电影，或者是你绝对想不到的曲风，比如说好想你，可以把它做电影化。 对， 这就是这个节目的主轴了。 是，包括像那些好想你这样的歌曲，还有稍微老一点的像雨中集锦那样的，以及在这个节目当中大火的，还有类似像大张伟的葫芦娃呀什么之类的。你在现场听包括录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儿吗？ 就是整个制作过程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尤其是好像舞台上啊，就那些设计啊，因为我们是从整首歌选歌，然后到怎么去改歌，然后再怎么去加入自己的元素，到服装，到整个台上的道具跟秀是一起讨论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还蛮好玩的。而且那个节目组那边确实是非常多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些神级们的工作人员跟人物啦，然后都很大师级，所以我在那里一上台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怎么去制作那个过程呢，甚至整个那个台那个棚从没有东西的平平的，然后哇那个灯你都数不清有多少颗，我就觉得就学到很多东西。 哇，真的，他在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满满少女感的粉红气泡冒出来了，但是我感觉很好玩，而且参与度很高。我觉得说还有就是学生时代那种对于一切都好奇，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在自己的音乐上哈，还是在各个方面，比如说之前因为好想你这首歌火了之后，也跟微软小冰出了一个合作的版本， 对， 而且之后还跟小冰开发了猜歌名的这个游戏。 嗯， 能跟我们讲讲这一段故事吗？ 但是我有就是去微软那里实习的好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就主要帮忙他们做这个产品的研发，然后这一次就是推帮助小冰在这个唱歌上面的音乐方面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进化，然后就是让他更迷人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怎么去跟观众的互动啊，跟一些设计啊，跟他的声音的这个质量怎么让他变更好。对，那时候就有做参与这样的一个研发。 因为有看到是中间有一个说猜歌名的这个游戏是自己灵机一动，然后是跟这个工作人员碰撞出来的，就你哼一段旋律，然后微软小冰告诉你是什么歌。 因为对，也是就是我跟我朋友时常也会这样子玩，就这样开了，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歌手朋友们，然后就是唱 K 的时候啊，唱 那要求你们曲库量很大啊， 就时常会玩，或者是讲说到某句话，然后就会突然间哼起来这样子。 就是因当时的时候有看到网络上讲说，就只是说一句说啊要跟他一起去合作，然后你说一句哎呀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然后之后就做了系列的研发出来。那结果还有后续的一些相似内容推出吗？ 目前那个小冰的升级我是告一段落，不过之后应该还会有跟微软的合作，大家可以就是再期待一下。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变得忧郁，莫名其妙叹息，唉，就连打个喷嚏都想你。最爱吃的东西，最爱看的电影，想要把它通通带给你，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 慢变得忧郁，莫名其妙看戏，嗨，就连打个喷嚏，啊啾，都想你。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Oh no， 就这样我爱上你，爱上你，爱上你。 回到这次的新专辑当中哈，像阿娘薇还有类似于莫名其妙爱上你，之前都也是在网络上都已经提前发布了。这次新专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于其他的两张 EP 是一次性拿出十首歌出来， 对， 而且当中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创作。因为像之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制作人老师会给你做好然后去进棚去录，然后现在转型做一个自主性比较强的创作歌手，你自己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吧，就是要对各种人事物都有更多的观察，然后有时候是自己的故事也是可以多多发生间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再去想多一遍，或者是人家是故事还是什么多听，或者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甚至是网络上的一篇文章还是一些小小事物，然后都会变成很好的灵感这样。 那这次你这些歌曲大部分是来自自身的经历还是说朋友就网络上听到的一些？ 其实都有哎，就是有一些好像有一首歌在吃定你嘛，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心声了，就是很饿的时候写出来的。 很饿，我吃定你不应该是吃定哪个男生吗？ 就是没有，里面是都是食物， 就一碗米饭放在那里。哦，我吃定你了，但是今天我额度够了，明天我好吃掉你。 以吃货的角度来对一个人说爱你， 然后还蛮 就是吃货的爱。 草莓饼、芒果饼，还有巧克力布丁、红豆饼、雪花饼，都是我的大克星。自从遇见了你，就连珍珠奶茶饼、咸酥鸡、帕尼尼都靠边去。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当我的 Mr. Yummy？ 为了你，我可以变偏心。亲爱的你，甜甜的你，早午晚餐都吃定你，谁叫你，谁让你，怎么吃都不腻，我会学好娘惹豆浆焖鸡，只要你不嫌弃。亲爱的你，可口无比，想和你一起吃咖喱，吃 kimchi， 吃熟悉，有你更有食欲，希望你会好好的珍惜。病糖尿病，他们都是我打零，爱上你连我都怀疑我自己有病，汉堡鸡加薯饼，如果你都不满意，就让我化身当你老婆饼。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当我的 Mr. Yummy， 为了你我可以变偏心， 亲爱的你，甜甜的你，早午晚餐都指定你，谁叫你谁让你这么吃都不腻，我会学好娘惹豆浆焖鸡，只要你不嫌弃。亲爱的你可口无比，想和你一起吃咖喱，吃 kimchi 吃熟悉，有你更有食欲，希望你会好好的珍惜，是我的爱都得来不易。 像大家可能说搜到你的比较热门的歌曲哈，听的都很多，但是有一首相对来讲传唱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家里能唱这首歌吗？ 家里是我之前就是跟公司的发的一个那个新年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它是比较就是小品的一首歌，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是 Bossa Nova 风加一些中国风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音乐上的结合。然后那一首歌是我觉得是唯一在过年过节稍微比较就温馨的一首歌，少数了比较温馨的一首歌，然后小可以建议大家去听一听，我觉得还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当秋风扫过成就的街景，当夜晚开满在绿色山顶，徜徉在这边温暖太阳底，回眸一刹间带过不如意，沿途中有你有我的风景，回家的友人载满了记忆，时光匆匆带走岁月光影，年华如流水轻轻爱有你，年复一年 计划，因为也是刚刚在北京办了自己新专辑的发布会，接下来有类似一些什么歌迷见面会或者巡演之类的吗？ 有，接下来还会到就是上海啊、广州、香港、成都，然后还会再回到台湾，比如新马，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我的微博“朱主爱四叶草”，就去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资讯。 陪伴着我一路成长，百宝袋的宝藏是我最后的希望，让我成为孩子王，锄强扶弱征服梦想，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晃晃荡荡，层层墙墙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好好荡荡健健壮壮，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自由天堂。 做没用的梦，想问是你的花朵经不起朝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藏藏慌慌张张层层层层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好好荡荡健健康康，和你一样快乐的飞向自由天堂，傻傻的去吧，大大的一跳，因为我知道你会说真的 今天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当红音乐人朱竹爱来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一个非常甜蜜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就跃然出现在了广播当中，同时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我们明天再见。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无法接受太聪明，刚在一起你会倾听，久了就开始没耐心，挑三拣四嫌东嫌西，统统要我顺着你钻牛角尖，要小心牛角都不太长眼睛，爱我就该爱到彻底，别乱七八糟开口闭口只会胡言，只有冬季，谁说吐鲁番没有鱼，别把你的硬道理套在对方柔软的心，爱山水清澈又明净，像我的心一样透明，好好洗手乖乖珍惜，甜甜蜜蜜走下去，钻牛角尖要小心，牛角都不太长眼睛，爱我就该爱到彻底，别乱七八糟开口闭口只会胡言乱语，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的能不如意，给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唱唱嘴唱唱嘴，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唱唱嘴唱唱嘴，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唱唱嘴唱唱嘴，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唱唱嘴唱唱嘴，要向好看不向坏看。